北京最前沿的政策热点，目前医疗改革最切身的民生体验，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友谊医院胸外科的副主任医师胡穆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首先欢迎一下胡主任，您好。 好的，李凯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大夫。 今天呢，我们跟胡大夫一块来聊聊有关这个肺癌当中的三代靶向药，因为很多关注肺癌的朋友都知道，今年这个肺癌的三代靶向药进入到医保当中了，大家也特别的关心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靶向药，您也是研究这么多年，也是国内早期研究靶向药的这个大夫了哈。这个靶向药现在的发展是不是突飞猛进的？ 对，靶向药呢，最早的靶向药就是2003年啊，在中国开始做临床研究，那个可能大家都听说过啊，伊瑞莎是中国第一个啊肺癌的啊临床研究，并最早在中国上市的。那么从那个以后呢，靶向治疗就逐渐呢从打开了一扇窗户，到打开了一扇门，一直到我们现在可以说进入了靶向治疗的时代。啊，靶向治疗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啊，很多人说靶向治疗呢是特指的啊，我们最早的那个肺癌的啊 ，EGFR 这条通路上的药物啊，我们叫靶向药，可以说它是开启了靶向治疗的这个时代。 这个最早的时候就是说，你要是手术没机会，然后没有办法根治手术的话，然后得看基因检测，有这个基因突变才能吃这条路上的靶向药，是吧？ 对，所以靶向药也是精准医疗时代的这个开路者，所以我们现在说的精准医疗其实最早呢就是从靶向药开始的，因为我们吃这个药要测基因 啊， 对 啊，这个基因突变才管用， 对， 就是才会给你吃，是吧？ 对对对，就是有的病人他也就会说啊，这个我有基因突变是不是不好呀？一听突变，基因有突变好像不好啊，其实不是这样，就这个突变呢，只是针对这个药物的选择性而言啊，能吃或者不能吃这个药啊，本身和这个病的好坏没有直接的关系。 我记得您上回还跟我们说过，这是这个叫什么送给亚洲人群的礼物，就是亚洲人群在这个基因突变当中的概率还相对高一些，是吧？ 对对对，就 EGFR 这个基因呢突变在亚洲人啊，大概能到30%-50%啊，而在西方的白种人呢，大概就不到10% 啊， 所以差异还是很大的。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据说这个药最早的时候在欧美还下架过，就是因为它那个效果不是特别明显。 对，因为最早的时候大家并不知道这个药物它的这个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就最早这个药上市的时候是不测基因的，所以很多人吃，有的人效果好，有的人效果不好，当时呢这个。一统计，哎，亚洲这边的这个效果比较好，统计学有差异啊，就做一个分析，哎，好像亚洲这个是比较好的，所以亚洲呢就一直用得很好。但是呢，后来一统计，欧洲的效果好像不太好，所以呢，曾经在欧洲下架过一段时间这个药啊，但是后来发现啊，其实吃这个药是要测基因的啊，一分析，哎，这些基因突变的病人吃的效果很好，所以欧洲呢又把这个药又恢复了啊，但是吃这个药一定要查基因， 一定要查基因，只有基因突变之后，其实这个药的效果才能够显示出来，是吧？ 对， 这是最早的，您刚才提到的所谓早期的这个靶向药的这个情况啊， 对，一代的， 一代的哈，后来是怎么持续的不断的升级换代，然后大家发现新的一些效果呢？ 其实靶向药它有很多问题啊，比如说这个耐药的问题，还有就是有一些靶点不能覆盖的问题啊。就其实我们这个人的基因是很复杂的啊，它这个突变的位点啊其实是非常多的啊。我们现在啊，直到现在，我们 EGFR 通路上啊有一些靶点我们也是没法覆盖的啊。但是这些靶点呢相对比较少见啊，常见的这些突变啊，我们现在的药物基本上都能覆盖了。所以为了更好的覆盖这些突变的靶点啊，另外呢就是我们还希望进一步提高这个药物的效果啊，因为我们也发现有一些突变的病人他也没有效果，他的有效率大概能到70%-80%，这其实已经是非常高的一个有效率了，但是还是有一小部分人效果不好。 对，因为作为患者和患者家属来说，就是觉得我基因突变了，我吃这个药就应该有效，谁都不希望是最后那个，都觉得70%-80%也不够100%那样的效果好。 因为临床上没有100%的事情，但是我们的科学家呢希望啊能进一步的提高疗效，所以呢他把比如说我们原来我们叫 是可逆的一种结合，就这个药物和靶点它这个结合是可逆转的，啊，这是一代药。那么他们在研发二代药的时候呢，他们就设计了另外一种这种空间结构啊，这种结合以后就非常的紧密，它就不会再离解啊，就叫不可逆的结合啊。他们那个时候呢，科学家就认为这种结合呢可能会提高这个药的效果，啊，这就是我们EGFR二代药物的由来，啊，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呢，这种不可逆的结合呢，实际上并没有把疗效提高太多啊，提高了一点点，但是它的副作用明显的增加了， 哦，副作用多了是吧？ 对， 常见的靶向药的副作用有哪些呢？ 比如说皮疹 啊、 腹泻， 啊， 还有一些肝肾功能损害。还有这个有一些眼部的啊，干眼综合征啊，就它会影响全身啊，因为其实这个 EGFR 这个分子呢，它其实在身体其他的一些细胞上也有表达， 也有表达啊。 对，但是呢，就是说，只是说呢，我们正常情况下它的表达的这个量不是很高，而且它的这个结构和我们肺癌的这个结构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它有一些副作用啊，但是呢，相对比较轻微啊。最常见的呢就是皮疹和腹泻，啊，有还有一种叫皮肤干燥啊，很多吃靶向药的病人都有这种。啊，描述啊，就是这个皮肤又痒啊又干， 这个季节可能会更觉得干一些， 对，尤其是到了这个秋冬季的 秋冬季节啊，所以这个可能吃起来就是副作用非常明显哈。 对 啊，另外就是刚才您也提了一句哈，可能也没细讲，就是所谓的这个耐药是不是也是这个常见的一个这个我们更新换代的一个动力？ 对，耐药呢，就是说肿瘤它也是一个生命啊，它有活下去的这种驱动力啊，它也希望能活下来啊，所以当遇到这个靶向药的这个杀伤以后呢，这个肿瘤内部它也会出现这种基因的改变啊，它是希望啊能适应这个药物能活下来，啊，当然大部分的肿瘤它会失败的啊，最后还是被杀掉了，但是有一部分肿瘤啊，它就通过自身基因的一些改变，哎，就适应了这个药物啊，这就是我们讲的耐药，啊，这种耐药呢，其实它的机制也是很复杂的啊，就以 EGFR 这条通路为例啊，它有一些啊 EGFR 通路上位点的突变，啊，它就把这个结合域的形态改变了啊，这个药就结合不上去了。啊，还有一些呢，它通过其他的一些旁路啊，人的细胞它是很复杂的啊，就细胞的生长啊，这种繁衍啊，它是一个网状的系统，所以我们阻断的 EGFR 通路只是其中的非常重要的一条，那么我们不能把整个网都给它阻断了，那么有些肿瘤呢，它就会通过这个网络上其他的这些分支啊，绕过这个通路啊，也就又活下来了， 就从小路上啊就走到前面去了啊。 对， 那在您的实际的这个门诊当中啊，就是如果发现这种所谓的这个耐药啊复发，我们老百姓所说的是不是都是同 进展 啊，都是同一个意思，就是在我们的影像学当中会发现原本这个比如说已经越来越小了，它会小到一定程度就不再小了，还是突然就长了一些新的一些 大部分的肿瘤呢，它会小到一定程度它就不再小了， 不再小 了，完全吃到没有的很少 很少， 绝大部分的患者他吃到一定的时候肿瘤就不再进一步的缩小了，啊，所以我们现在治疗上，我们对于这部分病人，我们就会建议病人更积极一些，啊，比如说当你吃靶向药吃了半年，或者吃了五个月，肿瘤缩小到一定程度不再缩小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给他做一个局部的干预，啊，比如说你可以做放疗，可以做消融，就把这部分对靶向药已经不敏感的细胞给它杀掉，因为将来出现耐药或者出现这个。问题新的转移有可能就是由它引起的， 由它进去的， 对， 哦， 然后如果你不管它啊，基本上观察一段时间以后，这个不再缩小的病变，啊，都会开始出现变化，啊，或者是这个病变增大了，啊，或者是其他地方出现转移了， 新的哈，新的这种情况哈， 对， 所以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耐药的这个情况啊， 对， 所以这多说一句啊，就是一旦您开始吃靶向药了的话，这个定期复查是非常关键的，是吧？ 对 啊，一般情况是3个月一次吗？还是早期的可能频率更高一些？ 实际上从临床来讲呢，我们认为3个月是足够的， 足够的啊。 但是我们现在也知道有很多这种磁山增药，很多磁山增药它定的周期呢是2个月，所以有一些病人就会觉得这个复查有些频繁，当然就是磁山增药呢有它的考量，可能还是担心如果你复查的周期太长，如果在这个周期里面疾病出现进展了，实际上你是应该调整治疗的，耽误了病情，从我们临床来讲呢，基本上3个月一次的评价影像学评价是可以的，另外呢就是还有就是血液学的肿瘤标记物的评价这个呢相对呢更便宜也更方便一些，另外呢这些年我们还有一些更新的更高精尖的这种研究，就是也是查基因， 也查基因， 查血液里面的一些微小的肿瘤相关的基因这种 改变甚至比这个肿瘤标志物还要早，还要敏感。 哦， 啊，当然这个呢，就费用相对比较高一些，还没有进入医保。 嗯，所以这个就是多说两句，一定要进行定期的复查哈。那您刚才提到了二代的靶向药，据说三代靶向药当年啊，就是没有进医保之前，这个费用也是相当贵的哈。 对，就是新药研发啊，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这个 投入 啊，它既有时间上的投入，还有这个人力上的投入，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就是本身就是一个风险上的投入。 嗯，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吃的靶向药有这么几种，但其实夭折的研究过的，其实远远超过这个数量。 就是 他也投入了大量的时间、金钱、人力、物力，但这个药研发失败了 啊！所以这些失败的成本，作为一个药的企业来说，他可能都会分摊到这个， 他都会算到 成功的药的成本里边哈。所以可以理解。那据说现在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三代靶向药，它的这个所谓的功能，或者说是两条腿走路，有人是这么来形容的哈。您给我们解释一下，三代靶向药为什么现在这么神奇，效果这么好呢？ 三代靶向药呢，其实主要针对的是T790M 突变， 嗯， 就是我们一代和二代靶向药服用到一定的阶段以后呢，啊，差不多有一半左右的患者啊会出现 T790M 突变。啊，这种突变呢就会造成耐药， 嗯， 啊，所以这个频率其实是很高的。也就是说，我们一代药或者二代药耐药的病人，差不多有一半的可能，啊，是三代药有效的。啊，我们三代药就是专门针对的这个 T790M 突变的这个位点， 嗯， 啊，所以呢，叫有的放矢啊，因为这个突变的频率是很高的，在耐药的这个里面，啊，而且呢，从我们三代药的研发情况来看，确实啊，对这个 T790M 突变的这个耐药效果非常好， 嗯， 啊，所以当时在研发的过程中啊，这个可以说，研究人员还有临床的医生啊，参与临床实验的医生都是觉得非常的欢欣鼓舞 啊，振奋 是 吧？ 对，效果太好了， 嗯。它基本上就是把那些容易复发的一半的人群，其实基本上都覆盖了，是吧？ 对 啊，然后呢，而且它对于这种，比如说，据说早期的啊，有一些朋友会说问啊，胡大夫，那是不是我们发现的一些早期肺癌，是不是直接就可以上三代，就不要走一代、二代那条路，不用再走一遍了？ 早期肺癌实际上是不用用药的， 不用用药的是吧？ 早期肺癌是手术， 手术 是接近啊，对于我们一期的啊，尤其现在这种毛玻璃的病变， 啊， 手术接近100%的治愈。 嗯 啊，现在有因为三代药已经进医保了嘛，费用呢也大大的降低了。 嗯 啊，所以有一些专家和医生呢，他会在临床上推荐患者啊跳过一代二代，一上来直接使用三代药，啊，他这样用呢是有一些依据的啊。其实我们临床上一直也在探讨这个问题，就是一二三代这几个药到底怎么用。 嗯 啊，基本上刚才讲到了，二代的效果呢比一代略微好一点， 嗯 啊，但是副作用呢比较高， 比较明显啊。 对，所以二代目前呢在临床上使用的范围相对呢就少一点。 嗯， 但是二代的优势呢就是它会针对一些啊少见的突变啊它会有效啊，就是我刚才讲到，其实我们现在的药物一代，尤其一代药，它针对的是那几个最常见的突变。 嗯 啊，有一些少见的突变啊，一代药的效果不太好。 嗯， 三代药的效果也不太好啊，因为三代药实际上它是针对 T790M 去研发的， 嗯， 所以对于一些少见突变的这个疗效呢啊不如二代啊，所以二代现在临床上更多的使用呢就是一些啊相对比较少见的一些位点的突变啊，我们会推荐使用二代。而且二代呢也有一些这个比如二代我们现在有达克替尼啊，比这个阿法替尼的副作用呢啊要稍微小一些。另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调整剂量啊，因为这个我们发现，其实，在把二代药物的剂量降低以后，啊，它的副作用呢会明显的减轻，啊，在不影响疗效的情况下，啊，所以这个呢，二代它还是有一定的啊舞台的，啊，但是我觉得现在舞台最大的呢还是一代和三代， 一代和三代， 对，并不是说现在一代它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其实一代它还是有它很大的这个空间，啊，为什么这么讲呢？首先啊，就是我们从现在的这个真实世界来看啊，三代的费用呢还是偏高， 嗯 啊，即使它降了价，它的费用还是偏高啊，一代已经非常便宜了啊。另外呢啊，就是我们其实临床上研究过啊，我们做一个组合啊，比如说我们先吃一代耐药以后换三代，那么我们看这个平均的有效的时间有多长，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先吃三代， 嗯 啊，吃完三代以后啊， 三代以后还有招吗？现在目前 啊，这也是一个问题啊，就是三代耐药以后，三代耐药的突变呢， 啊，就比较复杂了啊，就不像一代差不多有一半都是 T 七九零 M， 也就是说突变的病人有一半差不多都可以换三代的。 嗯， 但是三代一旦突变，它的突变机制比较复杂，而且针对这些突变的药物啊，目前是比较缺失的。 嗯， 啊，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有一些专家不建议把三代一上来就用，因为你一旦耐药，那你后边就没有什么东西了， 对，就没武器了， 啊， 是吧？就属于那种感觉。 所以就，但是呢，我们。去年的这个 ASCO 就是美国的肿瘤年会呢，已经公布。其实我们科学家一直在 研究 针对三代耐药以后的啊药物选择啊。其实我们也有目前针对三代耐药以后的新药啊，可能很快就要上市了啊。但是问题就是这个药上市，它的价格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 所以把三代放到一线的这个风险就是说啊，因为三代它的有效的时间呢，确实比一代的要 长一些。嗯。 但是从我们研究来看呢，它没有吃完一代换三代加起来的时间长。 嗯， 所以现在呢，从这个经济上的考虑啊，还有这个治疗时间上的考虑，可能把一代放在前面。 哎， 啊，耐药以后再换三代，这种组合方式呢，可能会让患者能够想得到一个更长的疾病的稳定的时间。另外呢，从治疗的这个经济上来讲啊，经济上的压力呢也会更低。 嗯， 啊，当然你把三代放在前面也不是不可以。 嗯， 但是你的担心的就是将来一旦耐药以后，你可供选择的这个手段就比较少，而且即使有，可能价格也会比较高。 嗯， 另外呢，这个时间啊，就你吃这个药稳定的时间，比疾病稳定的时间可能不如一代加三代的时间长， 正长一些是吧？所以这个可能得跟医生然后充分沟通一下，看哪个更适合哈。 对， 包括还有人会问您，比如说您看这个吃着一代的药效果很明显，那我直接比如说要换三代吃的话，那是不是百分之百是也是有效的？这个 如果在没有耐药 啊 一代没有耐 药的 情 况 下换三代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哦， 而且其实我们讲的很多时候呢，我们是一个概率的问题啊。我们曾经也有病人吃一代就吃了五年啊， 吃那么长时间， 甚至十年都没有耐药的啊，也是有的。因为不同的位点啊，它对的这个药物的这个有效的时间是不同的。 嗯 啊，比如说我们的19号外显子的突变，啊，它的稳定期就是长啊，而我们这个21号外显子的突变啊，它吃这个药啊，有效的时间就是偏 短一 些， 嗯， 啊，所以我们有临床上也会对，比如说我们发现了这个21号外显子的突变，我们可能会给患者除了靶向药以外，哈，再加上一些别的治疗，啊，比如说抗血管啊，啊，或者说甚至我们会加上化疗， 嗯， 啊，就并不是说吃了靶向药就一定不需要化疗了， 嗯， 啊，对于某些突变的患者，其实化疗加靶向是比单吃靶向要好的， 还要好一些，是吧？ 对， 哦，所以还有一些人就会问您，比如说霍大夫，那您说到刚才那个化疗，据说化疗费这个副作用非常大啊，就是不愿意吃，是吧？甚至于有些大夫可能上来就是说，你要不然先化疗，然后再吃靶向疗，这个治疗这个药哈，啊，也不太理解，您给我们简单科普一下。 确实呢，就是说自从有了靶向药以后呢，很多医生呢一直在想，哎，我们能不能叫化疗 free， 就是不化疗， 不化疗了。 对，其实化疗确实它的副作用比靶向是要大很多的，所以其实我们医生比患者更不希望打化疗。就是如果这个患者能不化疗就取得一个很好的效果，那我们就不打。但是呢，从靶向药进入临床到现在啊，已经差不多快20年的时间了。 嗯， 那么我们越来越发现，其实化疗在肺癌的治疗中的地位还是非常重要的啊。即使是在靶向治疗时代啊，包括我们现在的免疫治疗时代， 嗯， 化疗依然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并不是说我们进入了精准医疗时代，我们就可以摒弃化疗了。 嗯， 啊，化疗还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啊，不管是对用靶向药的病人，还有对免疫治疗的病人啊，化疗它有时候都可以起到这种锦上添花的作用。 嗯， 啊，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就真正能做到啊不打化疗。我们的目标是啊，我们的精准医疗，我们将来可以精准的去攻击肿瘤细胞啊，不要用这种泛毒性的啊广泛杀伤这个细胞的毒性的药物。 嗯， 啊，但从目前来讲啊，化疗可能还是要在临床上啊占据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地位， 很长的时间。 嗯，而且有数据也显示它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是吧？ 对，而且它的副作用呢，其实也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恐怖啊， 掉头发、不吃饭、 掉头发是有的啊，掉头发目前还没有法克服， 没办法克服。 但是这种剧烈的呕吐啊，以前很多病人是怕这个，一听有一些打过这个化疗的 就说啊，一听说化疗这个词儿都要吐啊，就那个时候确实这种副反应啊，尤其是消化道的反应是很重的啊。但现在我们新一代的化疗药，包括这个辅助药，减轻这种各种副反应的药物啊，已经啊非常的先进了。 嗯， 所以其实打化疗这种患者的痛苦呢，已经和之前比啊，已经大大的减低了。 嗯 啊，而且 不用特别的紧张这件事情是吧，就是它的已经副作用小很多了是吧， 对， 嗯， 就说化疗已经不是那么不能接受的了，在我们这个很好的这种药物的剂量计算啊，副作用的预防处理上啊，其实很多患者包括有一些高龄的患者， 嗯， 都是 可以耐 受 的， 对，可以接受的。 嗯，那今天呢，我们跟来自北京友谊医院的胡牧主任哈，来聊聊有关这个三代靶向药哈。其实，我们说一代、二代，简单说了说这个不断的更迭，然后也知道它的效果越来越明显。其实总结一下，如果我们跳出来这个层次来说，这在肺癌的治疗当中只是一条通路的这个进展， 对 对吧？ 对 啊。其实还有其他通路，据说也在全面的研究当中。 对，就是说EGFR呢，只是说我们肺癌第一条，也是最早的啊，研究的比较透彻的一条通路。 嗯 啊，然后其实我们现在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的 ALK 通路啊，包括这个 ROS1 的通路啊，还有这个 RET 啊，很多啊，经常都会大家注意看一些新闻，就会报道啊，一个突破性的药物出现了啊。但是呢，为什么这些药物的影响啊不如 EGFR 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这些通路啊，相对它的这个人群比较少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这个 ALK 通路啊，被我们称为黄金通路或者是钻石通路。为什么这么说呢？啊，我们 EGFR 的患者吃这个 EGFR 平均的时间啊，一代药啊大概是一年左右，稳定啊，这是平均时间啊。那么三代呢啊，大概能到一年半，啊，比一代就 长了一半儿哈。 那么 ALK 通路能到什么程度呢？能几年？ 几年啊？这么正常时间， 所以它叫黄金通路、钻石通路嘛。 哦、 所以，但是呢，它和EGFR的不同的是，它的人群比较少啊。我刚才讲了，比如说我们亚洲人的EGFR突变率呢，能够在30%-50%，而西方人呢不到10%。那平均拉一下，那大概也有，就整个人群啊，人类大概也能拉到10%-15%左右。那么ALK呢，基本上大概不到5%。 哦、 啊，就是在所有的人群里面不到5%， 嗯 啊，所以它虽然是一个疗效非常好的突变， 嗯， 但是呢，它其实出现这种突变的人群 少， 是很 少 的少 的啊。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这可能也是全世界的科学家在不断的研究，就是我们的这个肺癌的治疗，在药物治疗，尤其靶向药的治疗当中，有哪条路可以通到我们的最后的目的地，是吧？ 对。 然后哪条路宽一些？哪条路窄一些？ 对，所以现在精准医疗嘛，就是这样，就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啊，每一个肺癌、肺腺癌的患者，他可能基因状态都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这个基因检测在将来肿瘤的治疗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嗯，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友谊医院胸外科的胡牧主任哈，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聊有关三代肺癌靶向药。然后呢，大家也是非常关心，因为他进入医保之后，可能很多人会希望，哎，我能不能使这个药？我适合不适合这个药哈？当然。胡主任所说的就是一定是一个精准治疗，就是基因检测是必不可少的， 对 吧？啊，其次呢，在疗效当中，刚才您也提到了，像化疗包括一代哈，也不能轻易的就放弃它，是吧？就 是 应该去跟患者、跟家长、跟家属，包括跟医生一块来沟通，到底哪个更合适一些， 对， 是吧？ 是的， 嗯，也非常感谢胡牧主任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多给我们科普一些关于肺癌方面的知识。 好的，好的，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